回来。

想要快乐都没

亮，亮到天明。相思无忧，相思无忧，对我是一种太阳归的痛。我一腔真情，总要有个恨不能重逢，你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相思无用，哦，相思无用，对我是一种太阳归的痛。我一腔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。每个念头都落空。 我发现每一次想你，整个人好像陷入深深深海底。

着冰的眼眶，日光太温暖，一碰融化泪两行，没有根的飘荡，孤单也难计算，绝望莫非是爱你最后的答案。云端到路上，从纠缠到离散，有缘太短暂，比无缘还惨。从昨天到今天，从今天到明天，时间原来是欺骗。 为我驱散寂寞痛楚，寻梦。

就

Thank you.

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

就是你请靠近我怀里，别假装不在乎。 Thank you. 我爱你，不为谁带来什么忙。

过往的君子，请你赐我烟。那一位去往南京转，不问那三郎，花西川九州书生八名端，来生便是我长。 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最闪亮的，此刻就让音乐做主，导演那些完美故事。现在是下午2点，我是潘玮柏。 你知道吗？